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《我的儿子贝克汉姆》。兴趣决定一切，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，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。可以说，小贝无疑是幸运的，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。正是由于这一点，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，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，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。 曼联对大卫的兴趣渐渐变得浓厚了，他们已经目睹了大卫在博比夏季学校当中的出色表现，但是大卫还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他会被别人顺利相中呢。实际上，他以前老是抱怨说不该住在南方，因为他以为曼联只会在英格兰的西北部招募球童。我不能断言说他已经放弃了去曼联踢球的希望，不过他的确总是认为自己更有可能去热刺或者阿森纳踢球。然而事实上，大卫并不知道有一个名叫马尔科姆·费吉恩的人存在，这个人后来成为了我们全家的好朋友。正是他，在大卫实现自己的抱负，进而成为超级巨星的道路上，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。他第一次跟我们接触，是在大卫的一场比赛以后。那是我错过的屈指可数的几场球赛之一。大卫要去伍德福德比赛，而我则要上班，所以只好让桑德拉开车送他去。比赛结束以后，桑德拉一边在球场外面闲逛，一边耐心地等待大卫从更衣室里出来。大卫总是最后一个出来，这是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了。他总要比其他任何人花上更长的时间来冲澡和换衣服。不管怎么说，当时桑德拉就站在停车场上。这时马尔科姆走上前来，向桑德拉做了自我介绍。您好，您是贝克汉姆太太吗？我是曼联在伦敦的星探，我观察您儿子踢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想让他去曼彻斯特参加一场我们的选秀，我们认为他颇具潜力，我们也会安排一些教练到老特拉福德去看看他。桑德拉不禁大吃一惊，一时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。他无法相信他所听到的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弄懂来人说话的意思。最后，他给了他我们家中的电话号码，并请他以后找我谈话。当时，桑德拉紧张的头脑里一片空白，只想能有时间仔细的想一想。大卫从更衣室里一出来，桑德拉就告诉了他关于马尔科姆和参加选秀的消息。大卫兴奋得一蹦老高，还流下了眼泪。妈妈，这就是我想要的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桑德拉把这一消息告诉我的时候，我的反应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我同样无法相信这是真的，这是我所听到的最吓人的事情了。曼联居然一直在关注着我的儿子。要知道，我这一生只渴望一件事，那就是让大卫踢足球。我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职业球员。不过，即使在我最疯狂的梦里，我也从未想过他能有机会进入曼联。那天晚上，马尔科姆并没有打来电话，他直接到我们家里来了。 他就坐在我们的客厅里，跟我、桑德拉还有大卫一起谈话。我认为您的儿子符合我们的一切标准，他有才华，有纪律，我真心认为他能成功。不要为他的小个子担心，你看，你就是个大块头，你们家里人也都不矮嘛，他也准会长成个大个子的，放心。我们想让他去参加选拔赛，通过考核的程序，到时候我会来接他，在那儿他会得到最精心的照料，他会一样都不缺的。记得当时我看着大卫，嘿，伙计，你自己说呢？大卫几乎说不出话来，我想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美梦成真，但是现在机会就在眼前。这事儿过后不久，桑德拉就经历了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震惊。那是在星期五的晚上，我刚刚下班回家，他对我说：亲爱的，你永远也不会相信刚刚发生了什么。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弗格森打来的，我简直听不懂我的妻子在说些什么。弗格森，他给我们家打电话，想跟我们谈谈。天哪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但是这的确是真的。我赶紧问，那么他都说了些什么？他的话我只听懂了一半，他说话时带有很浓重的苏格兰口音，我根本就听不懂。我只听他说，你们有一个才华出众的儿子，我打电话只是想问问你们是否一切顺利，顺便向您保证，你们的儿子跟我们在一起一定会很好的。就这样，仅仅几个礼拜以后，也就是在1987年10月25日，曼联将在西汉姆踢一场周日足球赛。马尔科姆给我们打来电话，询问我们是否想去现场观看比赛。电话快要打完时，他忽然说：哦，顺便提一句，我们老板想请你们一起吃顿饭，就在球队下榻的饭店里。我们又一次感到难以置信，我们将要跟弗格森一起共进晚餐，这根本就不可能嘛。在这之前，我都没有跟弗格森说过一句话，我们之间唯一的接触就是桑德拉接到他的那通电话。等待的一周即将过去，我们也随之感到越来越紧张，我们极度渴望能够给弗格森留下好印象，因为我们看得出来他对大卫颇为赏识，所以我们不允许自己犯下任何一个小错误来破坏这一切。星期五的晚上，马尔科姆开着他的那辆棕色福特过来接我们，并且把我们送到了球队下榻的饭店。我们被引入球队所在的房间，惊讶地发现所有球员都已经坐在那里等着开始进餐了。我们被带到了上席，那里坐着弗格森、博比还有其他一些董事以及几名教练。这是我做过的最吓人的事情了，和曼联的最高层以及我毕生崇拜的偶像球员坐在一起。当时我所能想到的就是他们对我的儿子很感兴趣，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，关于成长与梦想，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。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、典雅的印刷，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。 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、球伴、启蒙教练、经纪人和朋友，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，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。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。38天的时间，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，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《我的儿子贝克汉姆》。 放慢速度，扩大角度，保持温度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。 弗格森极其友善，他不时地跟我和桑德拉聊上两句，尽管他说的话我都不记得了。他对大卫也十分照顾，还让他站起来去跟那些一线球员聊一聊，向他们索要亲笔签名。那些球员对大卫也十分友善，他们不时地跟他开玩笑。所有大牌都在场，布莱恩·罗布森、史蒂夫·布鲁斯、舒梅切尔、加里·帕里泽，他们会揉揉大卫的头发，善意地逗弄他几句。晚宴快结束的时候，话题转向了次日比赛。当然，曼联是最有希望赢得胜利的一方，虽然他们踢的是客场，但是所有人都相信一定能够自信地拿下比赛。突然间，弗格森出人意料地问我们，大卫有曼联运动服吗？大卫自从出生以来已经拥有了几乎每一套有售的曼联队服，所以这根本不成任何问题。当然啊，我们刚刚给他买了一套新的。好，那么就让大卫作为我们周日比赛的吉祥物吧。弗格森这么说着，一切就这么定了，没有任何争议。现在我回想起来，可以看出弗格森是如何尽他所能的给我们和大卫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虽然他很清楚大卫和我都是曼联的忠实支持者，但是他仍然希望能够给我们留下好印象。当时我们都太紧张，根本无法理清思路，无法弄明白弗格森为什么要做这一切。但是当然，现在我能看出他也是非常迫切地想把大卫招入麾下，这样大卫就不会为其他俱乐部踢球了。他没有意识到的是，其实我们也同样急切地想让大卫为曼联效力。实际上，为了曼联，我们可以拒绝其他任何一支球队。周日早晨，马尔科姆再次开车来接我们。我们到赛场的时候离开赛还有不少时间，我们步入厄普顿公园时正好看到曼联大巴停了下来。弗格森刚下车就看到了我们。怎么样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他问大卫。大卫羞怯地点点头，跟在他的后面进入球场。我们被带到了董事休息室，在那里，弗格森的一位朋友乔·格兰威尔接待了我们。乔是马耳他曼联球迷协会主席。我们随便聊了几句，忽然他说，快看那儿，球场上，看，你们的儿子正在做热身呢。桑德勒和我转过头去望向窗外，果然大卫正在厄普顿公园球场和所有的一线球员在一起练球。